却让却以为你还没睡醒。 的东西，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没有时间和它相处在一起。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得不到，我们才误以为它特别好。珍惜眼前的，你正在拥有的，可能才是最好的。继续听歌。 这次又给我一次机会，要我后悔，让你流眼泪。这时候窗外不蓝不灰，大概连路灯也好累。为什么天亮一定会天黑？我不想你的慈悲为我会变成伤悲。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三，农历4月29。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度。廊坊晴，32度到17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33度到17度。近邻天津多云，33度到2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你知道吗？夏天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肚子感觉刚刚好就可以，但要注意全面均衡的营养搭配，可以多吃一些冬瓜、白萝卜、番茄等这样的化湿通瘀、有助于改善肠胃功能的食物。在这样的季节，喜欢运动的朋友也可以稍微慢一点，不适合激烈运动，散步、慢跑就很好。祝福你的夏天过得健康美好。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置换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问题，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今天有看到改变自己的一些方法来分享给你听，比如说说话不要有攻击性，不要有杀伤力，不夸己能，不扬人恶，自然能化敌为友。还有一个，常常看别人缺点的人，自己本身就不够好，因为他没有时间检讨他自己。虽然你讨厌一个人，但却又能发觉他的优点好处，像这样子有修养的人天下真是太少了。你是这样一个有修养的人吗？每个人都有他的好和不好，发现别人的缺点的同时，别忘了反思自己，这样的话你才能变得更优秀更好。好啦，在这里听更好听的歌。 谁对谁错，用心

城市雪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对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听啊。 繁雄。在这样的日子里，很多朋友都喜欢撸串喝酒，记得酒不要贪杯。你是一个单身吗？或者你身边有多少单身呢？早些年的时候喜欢说单身贵族这样的词，现在流行说单身狗，听起来可能挺凄凉的，但是有的时候觉得这样的词还是挺可爱的。单身没有错，单身也是快乐的，每一种状态都有每一种状态的好和不好，聪明的人懂得去享受它的好。单身的朋友别忘了好好的珍惜现在所拥有的那种自一般的朋友，当然是好好的珍惜这种幸福，好好的经营属于你的感情。好了，在这里好好的听歌，继续听歌，彭佳慧，那一夜我喝了酒。 那一夜你喝了酒，带着醉人来，我梦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你仿佛看出我的犹豫，轻轻哭了起来，然后隔着纱幕对我诉说你的悲哀。下那天我突然了解，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是是爱，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 三河，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为大家通报一篇国家安监总局印发的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通知。

猜不出还写双人舞步，你想要他时他开始追逐，他不注意知你还是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上不起你自给解读，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烟奔放，不堪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信仰月光，习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他时他开始追逐，他不注意知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舍不弃你自给解读，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烟奔放，不堪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月光， 很多情侣只要谈恋爱，只要在一起了，是并不想分手的。那么情商高就很重要。看到有人总结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虽然显得太理性了，但是懂事真的很重要。分享其中一个，不论感情出现了什么，你都要记住，两个人要沟通，要试着去解决，而千万不要冷战，不然的话，事情只会越闹越大，误会只会越来越深。相信很多人都明白沟通的重要性，但是不要在生气的时候意气用事，冷战是很伤感情的。好了，祝福你跟你的他白头到老。继续来听歌。 好久不见你穿过的形象，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离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完整的想你一遍再将你遗忘，现在是不是和我一样，想你的未来有没有一丝遗憾，想你的过去会不会都是很勉强，胡思乱想越陷入越迷惘，真思念越痴狂，带真心去流浪，越离越没有你爱的地方，期待着不怕迷失了

你知道女生的眉毛特别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来听一下这样的总结。没有画眉毛的时候，眼睛以上都是额头，所有人都劝我去纹个眉毛。还有一发自拍，所有人都问我眉毛呢。还有没有画眉毛就感觉自己在裸奔，不画眉毛跟无眉大侠一样。还有人说了，就是不画眉不出门。其实我的眉毛就挺淡的，离远一些看真的会觉得是不是没有眉毛啊。所以对于眉毛淡的女孩子来说，画一画还是挺重要的。照照镜子，看看你的眉毛怎么样呢？好啦，继续来听歌，听听接下来的歌曲怎么样。 忽然间毫无缘故，再多的爱也不满足，想你的眉目想到迷糊，不知不觉让我中毒。忽然间很需要保护，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假如你退出，我只是说假如。不是不明白，太想看清楚，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呵护，反而另一个吻也留不住。我也想着你。